哦耶，今天的天气疯了，我看不清谁是谁。风沙风沙风沙，堵住了我的嘴。我才能发现你，你是人是鬼，让我紧跟随。哦，魔鬼。现在的天已黑了，我看不清谁是谁。上面上面上面，看你跳着泪。你的嘴美不美？为你心碎，碎碎碎碎碎。起风了，我看不清谁是谁。突变突变突变，那年的我缘分，忽冷忽热的感情，悄悄掉着泪。问干净的泪水，有些来几岁？哦，魔鬼，你用乌云遮去了吧星星的眼泪。是谁？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我已服了。其实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为你喝醉，喝醉，喝醉。